第39集，秦称确实猜到那位叫艾伦的男人是有钱人，但他没想到他会是霍小叔推荐给霍昭林的合作对象，而霍昭林对他的态度还并不怎么友好，甚至就差没把嫌弃写在脸上了。 你不觉得你这样的态度实在离有求于人差得很远吗？ 我不是在求他。 霍昭林纠正秦称的用词， 这是公平交易，他是生意人，没有足够的利益，我也无法说动他跟我合作，这是一个双向选择。 但你不能否认啊，主观情绪也会对最终的决定造成影响，要是我，看不顺眼的人才不跟他合作呢。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，尤其是生意人。所以你是秦家生来就享福的小少爷，当家的是你哥。 我知道你嫉妒我命好，不用再三强调的。 两人说笑间，霍昭林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是他们正提起的艾伦打来的。秦称笑着撇了撇嘴，霍昭林不甘不愿地接起。 你好。 艾伦要找的人是秦称，开门见山地问他有没有空赏脸一起吃晚饭。 我们两个一起去，你不介意吧？ 那头的艾伦爽快地答应了，与他们约定了地点，说好半个小时后见。要不是霍昭林说想与艾伦合作，秦称原本并不想再搭理这位明显是对他有企图的公子哥，但既然以后还多的是与他打交道的时候，总不能现在当真拒人于千里之外吧。挂断电话，霍昭林贴近秦称，双手圈在他身体两侧，看着他的眼睛问他， 真的要去？ 秦称的手指点了点他的肩膀。 我勉为其难，牺牲色想陪你一起去。 艾伦订的餐厅离他们住的酒店不远，他们是准时到的，艾伦已经在那里等候。坐下后，艾伦把菜单递过来让他们先点餐。秦称笑问他， 你合同签完了吗？ 托了你们的福，一切都很顺利。 霍昭林淡定自若地翻着菜单，刻意用戴着戒指的那只手。艾伦很快注意到秦称和他手上的同款婚戒，眼里划过一抹诧异。昨晚天色太暗，他没有看清楚，原来他们竟然已经是这样的关系。艾伦心里不免遗憾， 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？ 也还好，已经过了一整天二人世界了，出来吃顿饭而已，耽误不了什么。 秦称大咧咧地回答他，丝毫不避讳自己和霍昭林的关系。 你们感情真好。 秦称笑眯眯地点头。 我们刚结婚一年，感情不好才应该反省了。 艾伦心中羡慕，转而问起了霍昭林。 我以前似乎听过你的名字，你认识霍龙亭？ 他是我小叔。 这下艾伦倒当真惊讶了。 那可真是太巧了，我和他是大学同学，原来你就是他那位经常提起的很有能力的侄子。 知道了霍昭林的身份，艾伦对他和秦称的关系更是好奇。即使同性婚姻法已经在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生效，但上流社会能接受的始终有限，更别提在相对保守的东方。但见秦称和霍昭林感情确实很好，艾伦即使心里有些想法，当着面也不好过多打听他们的隐私。秦称则惊讶于艾伦看起来还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实际上却与霍昭林的小叔是同龄人。不过想想也是，要真是刚毕业的学生，恐怕霍昭林也不会想去找他谈生意。 小叔才是真的能力强，我也听小叔提起过你，他说过他大学时赚到的第一桶金就是当时你们一起做的一个项目，你是个很不错的搭档。 艾伦很得意地扬了扬眉，对霍昭林也多了几分自来熟。 你和他很像，说话也是直来直去，我最怕的就是你们东方人拐弯抹角的那一套。 我也是。 用餐中途，霍昭林去了一趟洗手间，终于能单独和秦称聊几句，肚子里憋不住话的艾伦问他， 你们在一起很久了吗？ 当然，我们从很多年前就互相喜欢了。 秦琛满脸藏不住的甜蜜。 我们在一起，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天作之合。 啊，真叫人羡慕。 你对我们的事情这么在意，我可以认为你是对我抱有什么想法吗？ 他决定把话挑明了说，避免以后可能产生的麻烦。 不得不说，第一眼看到你，我便眼前一亮，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感觉。我的性向和你们一样，如果你还没有结婚，我一定会疯狂追求你。 但是抱歉，我喜欢的人只有霍昭林，他是我的初恋，也是唯一。 明知道的事实，亲耳听到秦琛说出口，总归不是滋味。艾伦一时又有些不死心。 如果我可以给你比霍能给你的更好的生活。 嘿，你这话说过了，我可不是贪图霍昭林的钱才跟他在一起的。 啊，对不起，是我口不择言了。 艾伦也意识到自己的失言，一时间分外的懊恼。秦琛不在意地笑了笑，他拿出自己的钱夹，将里面的银行卡全部取出，在桌上一溜排开，一水的世界各大银行的顶级贵宾卡。面对艾伦疑惑的目光，秦琛笑着解释， 这些卡可不是霍昭林给我办的，是沾了我哥的光。我哥你或许也听说过，他也是霍小叔的朋友，叫秦毅。 艾伦一时无语，秦毅的大名他当然听说过，他只是没想到秦琛竟然会是秦家的少爷。他和霍昭林的婚约或许还带着家族联姻的性质，那就难怪他们能这么顺利地在一起了。思及此，艾伦心里最后一丝想法也彻底没了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，这个墙角他都几乎没有可能撬下来，不如早点死心。霍昭林回来时，秦琛已经炫富完毕，把东西重新收起，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，继续与艾伦闲聊。艾伦却也有些神不守舍。用完晚餐，他先告辞离开。走之前，霍昭林最后与他握了握手。 后会有期，希望下次再见面时，能跟你谈一笔生意，相信你会有兴趣的。 艾伦深深看了他们俩一眼，终于又笑了。 好。 人走之后，霍昭林才问起秦琛， 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我看他刚才似乎受了不小的打击。 秦琛笑着拉过他的手走出餐厅，打算一路走回酒店去。 没说什么，就让他知道了我不差钱，随时可以包养你，告诉他不要试图用金钱来打动我。哎，我帮你击退了情敌，你要怎么感激我？ 霍昭林眼里笑意弥漫，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他有这么的勾人呢？随意的一个举动都能撩得人心痒。 你盯着我看干嘛？ 秦琛被他含笑的眼睛盯得有些莫名其妙。 看你长得好看。 街边的商店里传出欢快的圣诞歌，来来往往的行人在互相说着圣诞快乐，俏皮的雪花洋洋洒洒而下。或许是被这样快乐的节日气氛感染，霍昭林停下脚步，在这人来人往的闹市街头，将秦琛拥进怀里，低头吻住他。